Virgin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 Peter 老师为了方便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我们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时啊，你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很多同学啊特别喜欢旅游，因为啊不仅可以品尝到各地的美食，还可以看到不同地区迥异的建筑。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中国建筑风格里面特别特别有特色的一种，叫做徽派建筑。徽派建筑啊是中国古建筑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徽派的建筑。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到上海的浦东，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文化公园里面，六处保存特别完好的徽派历史建筑呢被揭开了面纱。好，那么看看今天故事发生的地点呢是在上海，同时呢出现了六处呢保存特别好的徽派历史建筑。好，那么看看这个英文的翻译是呢六个，那么是 six well preserved， 保存完好哈。今天我们学到一个词是保存，这个英文单词是 preserve， P-R-E-S-E-R-V-E， 这是它的原型，但是这里面呢它是一个被保护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面加一个 ed 的形式，它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 well preserved，然后呢历史建筑，我们学过这个词历史 history，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 history 做一个小小的变化，后面变成了 al， 变成了形容词形式叫 historical， historical 徽派的建筑。这个非常简单，就是徽 H-U-I 徽的汉语拼音，然后呢徽 style 这个词是风格， building wall 后面揭开了面纱。我们学过这个面纱有一个词叫 veil，V-E-I-L V-E-I-L， 但是今天揭开了面纱，前面需要加一个前缀哈，表示它的否定的这么一个概念，是 unveiled， unveiled 表示呢揭开了面纱。这个词呢它原来呢可以指呢一个人把脸上的面纱给它揭掉，同时呢也表示呢一个特别神秘的东西，比如说一部手机或者是一辆汽车呢让大众呢能够看到，也用这个词 unveil。 然后在 at a beauty life cultural park in Pudong new area， 那么这里面两个关键词，一个是 well preserved 保存完好的，然后呢第二个词呢是unveiled 啊，是揭晓或者是揭开面纱。好，那么看一看徽派建筑的一个历史啊。那么徽派建筑呢可以追溯到呢宋朝，由居住在徽州地区的居民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那么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呢是徽 style， 它的建筑这个词是今天呢我们学到的另外一个词，有一些难度，它的发音是 architectureArchitecture。 那么 Peter 老师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它的发音是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徽派建筑呢是徽 style， architecture can be 追溯到啊，这个词我们在很早以前好像聊过，这个词叫 trace back trace back T-R-A-C-E 这个词呢，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东西或一个动物呢行走之后呢形成了一个轨迹，那么作为动词呢表示说可以追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或某一个时间，叫 trace back to the Song Dynasty， 由当地的居民呢逐渐形成的建筑风格。 And was developed by family， 用一个被动语态形式形成了 developed by family， 居住在那个徽州地区， living in 徽州 area 或徽州 region 都行。那么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说这个徽派的建筑搬到了上海呢？因为呢上海呢修建了一个保护徽州建筑的这么一个公园哈，所以呢这个历史学家呢把这个建筑呢从很远的地方搬到了上海。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一个房子哈给它拆下来搬到上海的呢？我们看看下面一句话，是这些建筑呢在黄山上呢被一块砖哈一块砖呢拆卸下来，然后呢在上海重新搭建而成的。 The buildings were taken down，这里面 be taken down 表示被拆卸的意思， take down 这个词很好理解，这个 down 表示下来，表示呢把一个建筑呢给它拆卸了哈， taken down 后面是一块砖一块砖，是 brick by brick brick by brick， 这句话非常的形象，就一块一块的 in 黄山 and rebuilt in 上海，然后呢在上海重新的搭建 rebuilt in 上海。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徽派建筑博物馆的这个副馆长怎么说的呢？他们说呢他们已经保护了安徽和浙江省的500多座徽派建筑，因为呢他们当中许多的建筑呢都面临着损坏，当地的老百姓啊可能不了解哈这个徽派建筑中存在的这个文化价值。好，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已经保护了，用一个词是 protect they have 或者是 we have protected more than 500 徽 style building in 安徽 and 浙江 province 啊，两个省份哈，安徽 and 浙江 province said the museum curator 啊，这里面有一个博物馆的馆长啊，这个词大家记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博物馆的时候，那么这个馆长这个职位呢它有一个专门的词哈来表示这个馆长哈，叫 curator， 我把这个单词拼一下 c-u-r-a-t-o-r c-u-r-a-t-o-r curator。 一些徽派建筑呢面临着一定的损坏，Many of them were facing 啊，这个词很简单 ，destruction， 这里面表示损坏或破坏哈、啊、，destruction 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d e s t r u c t i o n， destruction。Four local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value that lies in the buildings， 因为当地老百姓啊可能看不懂或不太了解这个建筑的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哈，那么 didn't understand 后面有一个词啊，小小的词，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因为后面这个因为啊没有用这个 because 而用一个 for 这个词来表示，它也可以表示因为，但是呢它如果表示因为的话呢它表示原因的程度呢不如 because 那么的强烈哈。后面我们看一下 the cultural values 啊，它的文化价值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聊一些有深度的话题的话，比如说京剧，比如说北京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它里面包含了特别哈浓重的文化价值，那么大家可以用这个单词 cultural value， 存在在这些建筑当中， that lies in the buildings that lies in the buildings。 同时我们看一下徽派建筑的一些特色哈，那么这位馆长又说到呢，与其他水乡的一些建筑风格相比，徽派建筑呢有着其自身独特的风格，因为它的建筑的墙更高，木桩更厚更坚固，所以呢整个建筑呢看起来更加的有尊严啊。那么看看这句话翻译成英文是与什么什么相比，这个我们原来已经学过了，与什么什么相比是 compared to 或是 compare with 啊，与什么什么相比 Watertown style architecture， 这个水乡啊，这个是水乡 water 水 town 城镇，徽 style 还是 own taste， 徽 style 就是说徽派建筑呢有自己的一个品味哈、啊，这个 taste， 徽 style building often looks more respectable， 看起来更加值得人们的尊重哈。respectable 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respectable respectable as the walls of the building is taller 更高一些 and wooden pillar 我们讲到建筑的时候呢这个词大家一定要会啊是指支撑这个房子的这个柱子啊叫这个 pillar 拼一下这个单词 P-I-L-L-A-R pillars 因为一个房子呢不可能是一个柱子所以呢后面跟的是一个复数的形式 wooden pillars are thicker and stronger 更厚同时呢更加强壮好那么接下来Peter 老师把刚才我们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ell, six preserved historical Hui-style buildings were unveiled at the New Beauty Life Culture Park in Pudong New Area. Hui-style architec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developed by families living in the Huizhou regions. The buildings were taken down brick by brick in Huangshan and rebuilt in Shanghai.We have protected more than 500 Hui-style buildings in Anhui and Zhejiang province, said the museum deputy curator. Many of them were facing destruction, for local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value that lies in the buildings. Compared to other Watertown-style architecture, Hui-style has its own taste. Hui-style buildings often look more respectable as the walls of the building is taller and the wooden pillars are thicker and stronger.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是呢来自于哈罗国际学校的谭云露同学另一位是张一清同学首先我们来欣赏谭云露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冰球 Hello everyone I am Ricky Tan I'm in the 4th grade in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marvelous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 with 5 continent teams in contest in China? I think you'll certainly say yes. There are lots of sports in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Some are popular in our country like skiing, speed skating, figure skating. Some are less popular in China like bobsleigh, lugging, ski jumping, biathlon, curling, ice hockey.My favorite winter game is ice hockey, because I am an ice hockey player. To be a good ice hockey player, I have to have the team spiri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eam to win the games. I love the way I'm skating on ice like a flying bird that makes me feel so cool and enjoy it so much. My dream of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is writing instruction for the ice hockey for the people who don't know it.And I will print it and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If it's possible, I want to volunteer and introduce the ice hockey when the games are coming.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ice hockey to you. First of all, I want to introduce a very special ball, the puck. The puck is a hard, flat, small rubber disc used instead of a ball. It is 1 inch thick and 3 inches in diameter.Can you imagine such a small puck flying in an enormous rink which is 200 feet in length and 85 feet in width? The rink is divided into zones by a red line drawn at the center of the ice for two teams. Each team has 6 players on the ice, 1 goalie and 5 skaters. The 5 skaters could go anywhere in the rink, but the goalie cannot cross the center ice red line.For the fierce hockey game, we need to put on the special gears, including helmet, body gears, gloves, and skating boots to protect ourselves. Don't forget your stick at your game, otherwise you cannot score, and you will not be helpful to pass your puck to your teammate. Ice hockey is played in 3 20-minute periods. It's a tough game. All players have to skate hard and pass the puck to teammates as soon as possible.And the target of the game is to score more goals than the opposition. The game has 2 kinds of penalty. Minor penalty is send the player off the ice for 2 minutes in a small room like a jail. And the major penalty is for 5 minutes. Ice hockey has made its debut at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1920 as a summer sport, but permanently it became a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during the 1924 Games in Chamonix in France. Now, ice hockey become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and the most exciting games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 am Ricky, I love ice hockey, and I'm so happy to introduce ice hockey to you. Thank you. 接下来的呢是中文朗诵，由张一清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窝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窝在这头，夕阳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窝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窝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好，那么 Peter 老师呢，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中英文朗诵。收音机旁的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同时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喜欢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你呢有机会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这个 YES 是 YES 啊， Y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接下来是英文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s Day at the Farm。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When Biscuit meets a little piglet, his new friend wants to follow him everywhere. Why? 那当饼干狗见到了小猪猪，这是他的新朋友，而这只小猪猪呢，就开始一直跟着他，形影不离了。为什么呢？ Let's find out the answ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s Day at the Farm. 那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在农场的一天。Come along, Biscuit. We are going to help on the farm today.饼干狗，快过来吧，今天我们要去农场帮忙。 Woof woof, we can feed the hens, Biscuit. 啊，你快看呐，饼干狗，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喂母鸡。 Woof woof, we can feed the pigs too.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喂小猪猪吃饭。 The pig pen is empty, Biscuit. Where can the pigs be?哦，快看呐，饼干狗，现在猪圈里面是空空如也，谁也不在猪圈里。那么现在小猪们都会在哪儿呢？ Woof woof, funny puppy, you found the pig and the piglets too. Woof, 哈哈，汪汪，哎呀，有趣的小狗，饼干狗发现了，猪妈妈和小猪们了，现在他们正在吃奶呢。所以小主人说，饼干狗你真棒，你发现了他们在哪儿。Let's feed the goats, Biscuit. Woof woof, oink, oh Biscuit, the piglet is out of the pen. 现在饼干狗，我们一起去喂山羊吧。 饼干狗，这是什么声音？哦，原来是一只小猪猪从猪圈里面跑出来了。哦，它想跟小饼干狗交朋友吧。We must put the piglet back. Woof woof.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只小猪猪送回猪圈里咯。Let's feed the sheep, Biscuit. Woof woof. 饼干狗，我们一起快来去喂小绵羊吧。Oink. Oh no, Biscuit. It's the piglet. 哎呀，不好，饼干狗，是小猪猪。We must put the piglet back one more time.Woof woof. 好吧，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把小猪猪送回猪圈里去。Here are the geese, Biscuit. 快看呐，饼干狗，这是大鹅。Woof woof. Oink. Here is the piglet again. 汪汪。啊，什么？哦，小猪猪又跑出来了。Woof woof. Oink oink. Honk.汪汪，嘎儿 ！Wait, Biscuit, the geese are just saying hello. 饼干狗，别跑了，快等等我吧。其实大鹅们就是想跟你说一声你好，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可是饼干狗和小猪猪都很害怕，他们赶紧钻进了猪圈里。汪 ，Silly puppy, the piglet is back in the pen.And so are you, Biscuit. 小笨蛋，现在小猪猪是回到猪圈里了，而且你也跟着小猪猪一起回到猪圈里了，饼干狗。Oink, woof, woof, 汪汪。哦，天哪，饼干狗和小猪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形影不离了，真好玩。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发生在农场里。Biscuit 结识了新朋友 Little Piglet 小猪猪，无论饼干狗去做什么，小猪猪都要跟着他一起去做。他们一起去喂山羊，一起去喂绵羊，一起去喂鹅，真是形影不离，玩得可开心了。那么 Jason 老师也希望大家在学校里面都能够拥有像 Biscuit 和小猪猪这样的友谊，和朋友们天天这样开心的一起玩，那就太棒了，你们说对吗？Words list， 现在和 Jason 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出现的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Farm， 农场。 Help， 帮助。 Feed， 喂养。 Hen， 母鸡。 Pig pen， 猪圈。 Piglet， 小猪猪。 Goat，山羊。 Sheep， 绵羊。 Geese， 大鹅。 Empty， 空的。 We can feed the hens， 我们可以去喂母鸡。 Where can the pigs be？ 那小猪们现在在哪儿呢？ We must put the piglet back， 我们现在需要把小猪猪送回猪圈里去。那你都有学会这些单词和句子吗？真不错。 Thank you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